幸。

一同进京，你要早早的安歇呀。 知道了。 安歇了吧。 可说是老岳父啊，老太上，你哟、小姐的面好意思，水中明月镜中花，小姐呀、虽然是豪门淑女千金家，何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你是多惊风怕雨白玫瑰，还是个 小姐同学蓝冬瓜？ 莫要讲了，看茶。 是。我们公子只要一生气，就以酒代茶。哎，公子请坐。公子请喝茶。 哈哈，好茶呀，好茶呀。 公子请坐。只见他摇摇晃晃，茶杯放下，走路如驼踩棉花。 地白树西呀，露冷风寒战闯花，遥叩长弓闻一归，今宵明月照谁家。哎呀小姐呀，自古好诗云对雾霾花，小生替你改一字，今宵明月照薛家，照薛家。窗外何人？ 窗外没人。 这， 好，公子，窗外只有一轮明月。 今晚明月某自然是照薛家的了，我就将这诗句改上一改。

不朋友不熟，模样长得好，面带猪猴，我的性情温柔，巧手难描，话又话不教，生来的俏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，动风流，行动怎么么风流，还不过这好姑娘这几日秀，没天下还要比她丑，当我见她也还行，年轻女儿还不够，就是你七七八十八九十九年了，可见了她没个闪耀，咱点头，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，这才是窈窕淑女了，君子好逑。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 Thank you. 颗心儿揉成碎瓣瓣，好留下生儿命儿春水上出会圆养儿郎。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